请专情的故人把眉眼留给最爱的人，看过小小的人为世人的恶习在隐忍，你每一度懂课本，可是人硬要碰，看感情里的人用肉眼分出三六九等，再配合些掌声，看上去全都忠心耿耿，谁定的烂台本，可当代都在跟气氛已麻木不仁，所以当我们都变成目傲无人，你何苦再做一个痴情人，表忠贞文字叙述公正，配上廉价伤痕，你还会哭多感人，让我们都变成木偶人，在风起真爱几次后就不会疼，取出电击功能才遇到你是像个陌生人。以前爱过的人偷偷的藏起红绿两本，现在相爱的人能耍的方式五花八门，要一时要两分，把热吻当最真，让动了情的人还要去分辨好人坏人，别在雨里对阵，用可乐拉换陪你的人已变成俗剧本，你何必太当真，不要提那心路历程，所以当我们都变成木偶人，你何苦再做一个痴情人，表忠贞文字叙述公正，重复廉价伤痕，你还会哭多感人，让我们都变成木偶人，在风起真爱几次后就不会疼，取出电击功能再遇到你是像个陌生人，变成木偶人无非是在感情里的逃避过程，我们身居凌人掩饰无权过问，遇见谁要猜忌着，当我们都羡慕木偶人学会他在场面上的玩弄过程，美化措辞追捧似你人的掌声，是我爱人，是我献出自己的后遗症。